请掀开经本，《地藏经》轮观第十八页，倒数第六行，从最后一句看起。四明云：初欲行者，只就一念观于世界百界千如妙法，随即一念千法万然，全体即空，当初即假，任非二边又即双照，不可以一多说，安以有无思，若边若中，皆莫能离。是于是观心为重，既身静如，则六七十不知于我得分别我法二空，转成无漏，则见思染无粗狗先落。到这里是一段，这个一段我们前面讲过，可是还有余意未尽啊。实在讲啊，这个意思实在是很深很广，对我们修学来说呢很重要啊。我们今天修学为什么不得力啊？为什么习气断不了？为什么境界转不过来啊？自己虽然有个向上的心，很想改过，可是就改不了。原因很多，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示起来啊。啊，虽则常常提示，真的有几个人能回头呢？啊，这是我们从前想到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的时候啊，苦口婆心的劝导啊，真正能回头啊也是万分之一二而已啊，不可能要求人人都能回头啊。如果用这种心要求，那是我们自己的过失啊。要晓得一切众生业障非常深厚，所以佛度众生是生生世世不执着在这一生啊，这一生给你做个增上缘而已啊，等到来生后世啊，你有福分有缘分，那接着再说啊。这一生能成就的人都是善根福德因缘呢去做的，正如弥陀经上所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。那样的人真的是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尊敬的啊。我们是不是这一类人物，他自己想想就知道了。这一段话是四明尊者说的，也是天台宗一代的祖师啊。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十乘观法里面上个人所修的啊，只就一念观于世界百界。我们今天这一念做不到啊， 啊，一念关于十法界，关于百法界，就是用一念的来面对宇宙人生。我们今天毛病在哪里呢？我们今天面对社会是胡思乱想啊，千念万念的妄想纷飞呀，用这种心态来面对社会，面对一切众生，那这是凡夫，这造业。啊，真正佛菩萨，真正有道心的人，用什么来面对社会？一念，一念，一念是真心的。这个胡思乱想是妄心。我们不会用真心的，真心是一心的，在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，那一心你就能见到真正的法界，这一真法界啊。所以此地讲的啊，四明尊者讲的好，十法界百法界无量无边法界啊，千如妙法，这都是出自《法华经》上的啊，被戒千如啊，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具足是如是啊，所以称为被戒千如啊啊，这个就是讲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虽即一念呢，千法万然啊！佛菩萨用真心对这个面对境界啊，一念是真心的，真心对待境界，境界万然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现在面前。可是他明了，他清楚，他看破了啊！这个看破的意思就是他看清楚看明白了，全体即空，从体上讲，十法界百法界千如啊，也就是说宇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个一切众生包括动物、植物、矿物啊，还包括许许多多的现象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，这些林林总总无量无边，一切诸法体是空的啊，空是什么呢？空就是真如自性啊，到处即假，到处讲相，讲现象啊，现象是假有啊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假有，不是真有啊！啊，这种假有告诉诸位，就是绝对不存在呀。我们看到好像是存在，其实不存在。你看出它不存在，那就对了，正确了。你把它看作存在，错了。你看花了，看走眼了。为什么会让人看到好像它存在呢？它刹那生灭，众生看到是相续相，误会以为相续相是存在的，这个事情说起来很难懂啊。如果我们用电影来做比喻，诸位就好懂了。你们看电影这个画面，那个画面是不是存在的？ 这个现在人的知识就很清楚了，画面不存在。为什么呢？一秒钟就换了24张底片。他一个镜头开开放一张，马上关起来再打开又换一张，一秒钟24张。所以你看那个画面的时候，好像它还存在，不存在。它存在的时间是这个一秒钟的24分之1。金刚经上跟我们讲，如露也如电呐。我们今天整个世界那个存在的时间比这个还短呢，不知道要短多少啊。你以为它是存在，以为它是真实，错了，不晓得错到哪里去了啊。所以一切现象根本不存在啊。我们今天是被那个相续相迷住了，不晓得里头的这个真正的生灭相，那个真实状况啊，迷在相续相里头。如果你要是细心，实在讲这个现象都摆在面前，昨天过去了，永远不会回来。今天这一天早晨过去了，也永远不回来了。如果你在这上去细细思维，一秒一秒的过去，那不就是如露亦如电吗？那不就像闪电一样吗？过去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你从这个地方就能观察到了刹那生灭。我以前讲经讲过，人任何一个人一生是最真实的，是干什么呢？从生下来就往坟墓里头走，一天接近一天，一秒接近一秒，真精进啊。他不肯松懈，不肯停留啊！一天一天接近坟墓，一秒一秒接近坟墓，不就干这个事情吗？干其他的事情，你懈怠懒惰，干这个事情真精进的。佛教给我们的。要有智慧，要能观察到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现象是怎么回事情。诸法实相，这就是叫你看破。唯有看破的人才能真正放下，全是假的。任何一法决定不可能占有，决定不可能是我得到，决定得不到的。你能把占有的心、得到的心、控制的心这个念头全部放下了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放下是放下这个，你要不能看破事实真相，你如何能放下？放下的人不造业了，不但恶业不造了，善业也不造了。为什么呢？造业的念头没有了，可是事情做不做的做，事情还是断恶修善。没有这个心了，没有这个心呢，断恶没有断恶的念头，修善没有修善的念头，就是善恶都不造了。善恶都不造，不是说善恶事情不做了。照做，还是做。这个做就完全是利他了。 这个就是菩萨示现了，游戏神通了。佛家常讲尘缘再来，这个人就是再来人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自己了，完全为众生。这个就是再来人。还有一念为自己，不是再来人。绝对没有一念为自己，念念为众生。念念为众生，绝对没有念念为众生的这个执着，这个分别没有。你说这个心才叫清净心啊。所以晓得体空相假，任非二边。二边就是我们现在讲相对的，凡是相对的都是二边。我们凡夫都生活在相对的境界里头啊，爱因斯坦讲的相对论呢、我们的观念都是相对的，善恶是相对的，邪正是相对的，真妄是相对的，是非是相对的，人我是相对的，大小是相对的，长短是相对的，你们想想看，你能离得开相对的世界吗？可是你要是知道一切法体空相假了，相对的这个念头就没有了。没有了是一真法界，平等法界，有相对就决定不平等了。有相对呀才有是非呀，有相对才有灾难呐。世间为什么会这么乱呢？就是因为相对造成的。虽然不是两边呢，这两边立掉了，可是又积双照。双照对于两边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清楚他又不起念头，这个心呢像什么呢？像镜子一样，这古人用的比喻，用心如镜。我们每天照镜子，那个心像镜子多好，外面境界清清楚楚，镜子没有分别。诸佛菩萨的心就像镜子一样，清清楚楚，不露痕迹。所以胡来先胡，汉来先汉，这是古人的比喻。胡是外国人，外国人照镜子，镜子现的是外国人的像；汉是中国人，中国人照镜子，现的是中国人的像。镜子本身绝对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决定不落印象。所以你走了，镜子空空的，正在照的时候，又何尝有呢？正在照的时候，镜子还是空空的呀，你要晓得。一个人能够用心如镜呢，这个人就是佛，就是菩萨。所以不可以一多说。一多是相对的。是两边的。前面讲啊，任非二边呢，是不可以一多数，没有一多，没有生灭，没有来去。你看净土宗祖师常讲的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实不去。这个话人听得不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头就懂了。为什么没有来去嘛？没有生灭嘛？ 暗义有无私，有无也是相对的。你说有，你说无，这都是分别，都是执着。若变若中啊，皆莫能离。离就是起心，以为这是中，那是变，不可，没有这种这个念头，这个才是一念不生的，一个妄念都没有了。十乘观法里面，上乘人。上根之人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，是这个看法，这个看法完全是诸佛菩萨的看法，他学会了，他入了这个境界了，所以从这个境界里面于是观行为中，你看看这个位置不高啊！六记里头是观行位啊，观行是讲功夫得力啊。我们今天的学佛，人不能够自己狂妄，不能妄语，不能自大，要晓得自己是在什么位置当中，名字为重。名字为有名无实，没有入境界，你的观念没有改过来啊，念念还是自私自利，念念还是是非人我，念念还是贪嗔痴慢，这不是名字位是什么呢？名字位有名无实，不能离开六道轮回啊！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那么十乘观法这种观法，说老实话说呢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！上根人呐，我们是什么根呢？下根。老老实实话，确实是下根。下根人用什么方法呢？这我们前面跟诸位详细介绍过。下根人就得要效法智者大师，老老实实用五停心观的方法。把我们这个念头啊止住啊，不善的这些念头啊止住，用无品观法来修行啊，无品观是积功累德啊，五停心是断恶，无品是修善，用这个方法来断恶修善啊，来积功累德，然后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这是净宗法门最低的水平的生。凡圣同居土啊，天台大师教给我们这个方法，实在讲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人人都做得到啊。祖师大德常讲万修万人去啊，问题你不肯做那你就没办法了，你要肯做决定得往生。天台大师这个方法有效果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这是上根人，上根人好啊， 太殊胜了啊，他这个观念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跟我们不一样啊，他跟事实真相相应啊，所以说是即身净土啊，这个观法就是一念啊，用一念来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，功夫得力了，六七二十不止于我，功夫得力什么？我见我执破掉了，不会有我这一个执着，难啊，不容易 啊！一切众生无世界以来就执着有个我，到这个时候啊，就执着这个我啊放下了，不再执着了。我放下了，诸位想想，我所当然就放下了。我所有的啊，我所有的也放下了，我与我所空了，我与我所空了，诸位想想还有什么灾难呢？啊，还有什么天灾人祸呢？天灾人祸要由我去受啊，我没有了，别诸位说天灾人祸也没有。所以我法而空啊，人我空的得法我空啊，你就证得了啊，这个证的是呢，知道一切万法体空相假啊，专称无漏啊，无漏就是清净心现前了，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是最粗最重的污染，断掉了，这是大乘菩萨他的地位，十性位里面第七性位这样的菩萨，也就是这种修行人，他断烦恼的功夫等于小乘阿罗汉辟支佛，但是智慧阿罗汉辟支佛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啊。那么他的功夫再往前提升，从事静观，这个静是在不断的前进，不断的精进，教化众生，在自己成就之后，是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？为一切众生服务的，利用这个身体，这个幻象，帮助一切众生。帮助他干什么？帮助他开悟啊！世间有很多有爱心的人，有慈悲心的人啊，照顾世间苦难的人，他们都能够做得到，用不着佛菩萨去做啊！所以这世间慈善福利事业，自由治世仁人，诸天善事善人善神，他们去做啊！佛菩萨所做的，是他们没有办法做不到的， 这佛菩萨来了。哪些事情是世间人做不到的？这个世间人包括天神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的天神都没办法，都做不到。这佛才来，佛菩萨才来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他们做不到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啊，你就知道学佛从哪里学起，应当怎么学法。我们看到世间人做一些慈善福利事业，我们随喜帮个忙就行了，啊，功德就圆满了，啊，不必要把全部的时间精力去投注，全部精力时间投注用那小善，帮助众生觉悟是大善。啊，如果因小善而悟了大善呢，那我们错了啊。啊，所以佛菩萨住世没有别的事情，教学啊，教化众生，成不思议妙假，破尘沙无知，无知就是无明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只是自己修观修行，你只能断见思烦恼。你要想破尘沙惑，要想破无明，一定要化他。啊，由此可知，化他就是化自己啊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啊，啊，帮助自己断尘沙惑，帮助自己破无明啊。哦，菩萨那么热心呢，去教化众生，不辞辛苦，其实他是要破尘沙惑，要破无明惑。啊，那么在尽破无明，俱生我法，永不得其成无生人。啊，这把自己的境界再往上提升，啊，提升就是破无明了。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。啊，俱生的我法这两种执着。这个两种执着厉害了，严重了，啊，俱生烦恼，啊，这个烦恼断了，破了，永远不会再起了，那你就得无生人了，啊，无生人地位高了，《人王经》上说无生人的菩萨是哪一个等级的呢？啊，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这是无生人的菩萨。七地得下品无生人，八地得中品无生人，九地得上品无生人。上根人修行快呀，啊，他们的功夫得力了，跟我们不一样啊。啊，无生人再上去就成佛了，啊，再上去即灭人，啊，十地菩萨是下品即灭人，等觉菩萨是中品即灭人，如来果位是上品即灭人。 啊，这个地方是讲成无生人啊。无生人的现象，这说出来了，无功应任这个用道，任运流如，即舍赖也之后，别受清净之名。啊，这个时候，八十就没有了，他不叫八十了，他叫四智了。啊，转八十成四智。啊，我们凡夫是用八十，有八十心的、妄心的，他妄没有了，居生我法都断掉了，转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。啊，转前无识为尘俗作智。啊，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这真转了。佛经上理讲得这么远，讲得这么透彻，方法说得这么精细，我们如果不信，不能理解，不肯修学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如果我们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有成就，一定要知道世间一切所有是假的，不要再争了，不要再执着，不要再有成见了，啊，我要怎样怎样，这种念头，轮回的念头，三恶道的念头，偏偏要搞三恶道，这有什么法子？啊，佛菩萨没有说我要怎样怎样，你去查查遍大藏经有没有这种念，这个句子。佛菩萨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你们要怎样好行随你，他要怎样好随他。佛菩萨从来没有意见，为什么呢？假的，空的，假的空的，你们认真，佛菩萨不认真，所以佛菩萨心境界知道啊，你们堕落，你们要搞轮回，你们要堕地狱，让你们堕，为什么呢？拉不出，拉不出来嘛，没有法子救嘛，看到你堕落，堕落，看到你受苦，等到哪一天受尽了，回过头来，哎，想再听听佛说法了，那佛就来了。你现在还不想听，还不能接受，啊，不要以为今天在佛堂这么多人，听经的们想不想听经？不想听啊，来凑热闹的呀。啊，李明南老居士常讲，来消遣的，他没事干了，到这个来消遣。啊，听了也欢喜，啊，也会笑笑，也会点头。出了大门，忘了干干净净。啊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啊，也希望他来听。阿赖耶识种个种子嘛，什么时候这个种子起现行，难说了。啊，说不定到无量劫又无量劫之后，种子才会起现行。我们在这里看的是这个上根人呢，真正用功，功夫得力不断提升，我们非常羡慕啊。啊，底下一段文在分析这个道理，然破惑显性，共有六识。啊，这个跟楞严经上讲的是一个意思。你修行能够得力，啊，能够断烦恼， 能够恢复到明心见性，谁的功劳呢？第六意识。换一句话讲，第六意识你会不会用啊？我们今天把第六意识用错了，不是正用啊，邪用啊，去造业。第六意识是什么呢？一天到晚打着妄想，这第六意识啊。第六意识是分别，第七识是执着啊。我们分别没有去分别法性的，没有去分别宇宙人生真相的，哎，要在这上分别，你用正正用的。我们分别是是非人果啊，利害得失，贪嗔痴慢，我们分别这些东西，这错用了，这是邪用了啊，不是正用啊。啊，你要正用的话呢，这个摄乘观法的时候是教你怎么正用啊。啊，所谓是你会用心的，这个正用是你会用心的。啊，自明之为静而复要，为离世皆心之本。他说的没错啊，六十跟我们多近，一天到晚打妄想啊，要是重要，你要用得正，你就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啊，去做佛做菩萨去了啊。是八正道里面第一个叫正见正思维，就是用的正。为四理皆心之本啊，对于四对于理你真正能够理解啊，第六意识是根本啊。啊，我们业障很重，会受外面环境影响啊，所以这个静缘不能不选择。你圣人都不敢疏忽啊，孟子诸位晓得是中国的大圣人，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称至圣，孟子是亚圣啊。你看到母亲培养他的时候，这个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，孟母三迁了，搬三次家了，为什么？为小孩啊，小孩会受环境影响，这条环境不好，对小孩有不好的影响，赶快搬家啊。搬到那是以后住一个时期，觉得还是不好，再搬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气氛磁场啊，会受影响的。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会影响我们的思维，影响我们的情绪啊，影响我们的精神啊。所以人在一个好的环境里、好的磁场里，头脑特别清醒啊。这个诸位啊，你只留意一点就体会到了啊。你走进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啊，自然空旷，那个头脑特别清楚。你走在那个都市里头，你看人乱哄哄的啊，那种菜市场里面就不一样啊，就马上情绪不一样啊。啊，是从前修行人为什么选择在最好磁场地方啊？在那里建道场，建个茅棚啊？我们不能不留意，为什么？你不是上上根人的，你不是在一切境界里如如不动啊！啊，你上乘根的人的时候，这个外面境界不太容易影响他，他能转进。中下根性人不行 你自己不懂得选择一个好环境来修学，你这一生想成就难了，太难太难。啊，我们今天在都市里头，在讲经，在教学，对自己修学很大的障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都市的这个磁场不如乡村的。自古以来，哪个真正修行人住都市的？没有。啊，佛在经上常常教导学生住阿难若，阿难若是梵语，意思是清净之处，没有干扰，清净之处。所以你看看中国这些寺院庵堂都建立在山上、深山里面。啊，现在交通便捷，去很方便。从前非常不方便。啊，我小时候，我的家乡离九华山很近，走路要走三天呢。啊，现在3个小时就到了。啊，3个小时到了，那地方不能休息了，乱了，人去的多了。啊，道场乱哄哄的，乱成一团。从前走三天，你没有这个诚心，他就不会去啊。啊，所以那个道场清净的，没有人去。到山底下爬山，一阶一阶往上爬，累死人了。啊，所以住在山上是环境非常清净，他道业能够养道，能成就道业。那么现在修行真正想成就，要找一个人迹罕到之处，还是交通不便之处。啊，前几个月我们在澳洲波斯，你看到有十几位小乘的法师，我们去参观他的道场，那个道场对的，在山上相当偏僻，啊，一般人也不愿意到那边去。啊，他们生活非常简单，住在疗房里面，没有水，没有电。啊，晚上是点蜡烛，每个人发了这么短短的一个蜡烛，哦，有一点点。我去看到是正好。我很羡慕啊，没有人去找你，也没有电话，连电灯都没有。啊，你想在那个地方心都清净，疗房里面除了几件衣服、换洗衣服铺盖之外，一无所有。啊，真的看到人家那个地方一尘不染了。啊，那么他们需要读书，需要研经，他有个佛堂，有个图书室，都在那个里面。啊，自己居住修行的环境是一本书都找不到，心清净的。我们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要如何学习？啊，最近中国非常希望我回去，我是多少年来啊，希望年岁大的时候能落叶归根呢。我要有机缘回到中国建道场，我建茅棚，我这个茅棚里也一无所有。 对自己的修学，对自己念佛往生有大利益，这是真的，其他是假的。教学有教室，有图书室，有念佛堂，有讲堂。这个里面陈实也是简单整齐清洁一尘不染的。这种环境，这种气氛磁场对修行人有大利益。我们今天不明了这个道理，一生往往空过，一生不能成就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这叫迷惑颠倒啊！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东西在戒缘瓶堆了一大堆，这是不得已，这是为了利益众生的。这个就是智者大师所讲的舍己为人。我们自己这个修学的磁场被破坏一部分，但这个可以利益众生。可是利益众生要有限度。什么限度呢？自己决定有把握往生，这是最低限度。下下品往生都行，如果连这个把握都没有，要顾自己。你不顾自己，这变成修的什么福报啊？来生享福去了，不能脱离轮回，不能往生净土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你要晓得，你往生净土是做佛去了，你做佛你度多少多少众生，你没有做佛今天能度几个众生啊？实在讲只能给众生结结缘，没有办法真度啊，做了佛才能真度众生的。所以自己往生做佛做菩萨第一重要啊。帮助别人呢是第二啊。你自己真正有把握了，帮助别人可以排在第一。像智者大师一样，舍弃自己的品位，牺牲自己的品位，行，这是菩萨精神，值得人赞叹的。可是自己决定得生。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，那就没法子了。下面再举了个比喻说，如法术得根，治病得学，救病得学。这两个比喻。我们砍树，你找到根了，你从根上砍了，那就轻而易举，这树就砍掉了。你从枝枝叶叶上去砍的时候，那就麻烦了。你治病用针灸的时候，针灸刚好插到那个穴道里，那就非常有效了。这个就是你能够正用六识，正用第六意识，就像法术啊，你找到根了，针灸啊扎到穴道了，此即时辰中。粗观不思议尽，民从行观。这个摄政观法跟诸位说过。摄政观第一条，上根人。它分上中下三根呐。这个叫从行观。这是一种修行方法。那么下面呢说第二种方法，拓四护法。这是从四相上做观， 比前面钱比前面当然容易啊，这个就是你要懂得佛法里头所说的表法啊。我们把这个文念一念，若复拓四表法啊，这个复法即拓总体地藏本愿人法而观之，今先观菩萨人，这里说两个，一个从人做观，一个从法上做观。先说人，以行人展离地藏之际，你在这个寺庙里面见到地藏菩萨了，你会向地藏菩萨的像顶礼啊，你拜佛 你会用香花供养啊，你在拜佛的时候供养的时候，世间人呢，拜就拜了，供养就供养了，没事了，不得利。不表观法，何以用心呢？所以你拜了佛了，供养佛了，佛菩萨了，你的心没有改变呢，还是凡夫心。所以这种供养是修福，对佛菩萨表示一点敬意，好处真正好处没有得到，不懂得表法的意思，你的念头换不过来。下面告诉我们是坚准，准是依据我们依据佛说八大菩萨曼陀罗经里面有一段话说，于如来前观地藏菩萨头冠璎珞，面貌奇异，即然泯灭一切有情。你要能把这个意思看出来，这个是佛家了供养佛菩萨形象真正的意思啊。